耶稣基督教我们祷告的时候，要愿祂的国降临，要愿祂的旨意成就在地。当我们是这样祷告的时候，我们可能会发觉有一样很大的问题会出现。这个是什么问题？这个是一个矛盾。为什么我们相信的这位神是万有的主宰，一切都是掌握在祂的手里面，祂说有就有，祂说立就立。既然是这样，一切都是照着祂的旨意来到行走的时候，为什么还要我们去愿祂的旨意成就在地？这个是一个矛盾来的。很多时候，当神是教我们，当耶稣基督是教我们这样祷告的时候，我们就这样祷告，但是心里面始终都好像有些不安。既然神是这么大能的，为什么要我去祷告呢？成就祂的旨意。到底我们的祷告是不是真的能够有什么作为？是不是真的能够是改变事情的发生？这个相信是很多人都会问。既然神已经预备了宇宙的开始，预备了宇宙是怎样结束，由开始到结束都运行在祂的筹算里面，为什么我们还要祷告？甚至有很多基督徒认为祷告是多余。若果照神的旨意来到做，我们就不需要祷告了。但是亦都有些基督徒是去到另外一个极端，就是说是啊，神的旨意可能跟我们的旨意不同，所以我们就要祷告咯。我们要搏命恒久持续地祷告，祷告希望神会改变祂的旨意来到符合我们的旨意。但是好像啲细路仔叫爸爸妈妈买玩具，爸爸妈妈唔肯就点啊，掠地一味系咁掠，坚持恒久祷告，希望神会改变祂的旨意。嗱，如果真系咁样嗰件事，系咪愿神嘅旨意成就在地啊？唔系愿神嘅旨意成就在地，系愿我哋自己嘅旨意成就在地。所以呢个唔系祷告的原因。咁如果是这样的件事，为什么还要祷告？我们看看箴言是19章21节。圣经告诉我们，人心多有计谋，唯有耶和华的筹算才能立定。以赛亚书14章24节亦都说，万军之耶和华起誓说，我怎样思想必照样成就，我怎样定义必照样成立。既然神所思想的就能够是成就，祂所定义的就能够成立，为什么还要我们祷告？很明显的一个是自相矛盾。但是圣经里面就是有这么多一样的经文都告诉我们，有很多东西都是有矛盾。其实这些不是真真正正的矛盾，这个是神的大能，是神的智慧，是神的奥秘。当我们人是渺小的时候，我们见到神的大能不能够明白，我们就说这些是矛盾。其实不是矛盾，这个证明给我们看，神的意念是高过我们的意念，神的道路是高过我们的道路。我们可以看看其他有很多东西我们都可以认为是矛盾。例如究竟圣经是神写还是人写？答案是什么？答案是是。两样都是。又是神写的，又是人写的。但我们见到提摩太后书说什么？提摩太后书三章十六节说，圣经都是神所默示的，于教导督察使人归正，教导人学义，都是有益的。原文讲默示是什么意思啊？默示的意思就是神在圣经上高位吹一口气，以致虽然是罪人写出来，但是能够是保持圣经是无误是无错。在彼得后书二章二十一节亦都说，因为预言从来没有出于人意的， 乃是人被圣灵感动说出神的话来。彼得话俾我哋听，圣经入面所讲嘅一切嘅预言唔系出于人嘅意思，系神系透过圣灵系俾呢个作者系讲出神嘅话来，唔系靠人嘅意思。嗱，圣经亦都唔系默书，默示唔系默书，唔系神去到呢个作者话你攞起支笔你坐低啦，嗱我讲嗰句你就写嗰句，唔系，默示唔系默书，你能够见得到嗰个作者写呢个系圣经，每个作者都有唔同，有唔同嘅作风，有唔同嘅字眼，有唔同嘅感情系表露出嚟喺度圣经入边。但是神能够令到是这些圣经写出来是无误是无错。这个就是神的大能，这个就是神的奥秘，是我们所不能够明白，我们就觉得是矛盾。另外还有一个是好像表面有矛盾的，是什么？究竟是神拣选人还是人拣选神？有没有想过这个问题？是你拣选神，还是神是拣选我们？答案又是什么？又是是。两样都是。你看看约翰福音十五章十六节讲什么？不是你们拣选了我，是我拣选了你们。很清楚。神说不是你们拣我，是我拣你们。记不记得罗马书讲有没有人寻求神？一个寻求神的人都没有。若果不是神先寻求我们的话，没有人会去寻求神。在住以弗所书一章四节又说，就如神从创立世界以前在基督里拣选了我们，使我们在他面前成为圣洁无有瑕疵。神在宇宙之先已经拣选了我们是成为基督徒，不是我们拣选神。哇，有好多人话，哎呀，怪唔知得我唔信神啦，神冇拣选我嘛，神冇拣选我，我咪唔信咯。咦，唔好咁开心，仲有一节经文㗎喎。约翰福音三章十八节讲咩？信他的人不被定罪，不信的人罪已经定了，因为他不信神独生子的名。原来每个不信神的人都要负责任，你不信神，你的罪已经是被定。哇，那些人说有没有搞错啊？神不来拣选我，到我不信他那阵时候就说要定我的罪，有没有这样的事啊？不公平，绝对不公平。但是有没有想过刚才我讲圣经写作，圣经是神所默示，但是那个作者有没有责任去写？照样有责任去写。神是拣选人，但是人有没有责任去接受神？人有没有责任去相信神？绝对有。是两个是一起的，两个缺一是不能。你说怎么可能啊？冇可能嘅咁样，我谂唔通。点解被神拣选嗰个就系会接受神嗰个，或者你话接受神嗰个就系被神拣选嗰个？点可能？我谂唔通。我亦都唔明白。不过呢个系圣经嘅教导嚟。有人可能话圣经就系咁充满矛盾噶啦。你睇下系嘛？前言不对后语，一句就话系咁嘅，一句就相反嘅。咦，你冇唔记得，唔好唔记得喎。两节经文都系约翰福音出嚟㗎喎。唔系话一个作者，圣经入面一个作者同另外一个作者自相矛盾。两节经文都系约翰写嘅，使徒约翰。约翰福音十五章十六节话系神拣选人。约翰福音三章十八节话你哋唔信嘅人已经定罪。两节经文都系约翰写，唔系前言不对后语。不是约翰是患了精神分裂症，写三章的时候就这样讲，写了十五章就不记得了， 不是这样的情形来的，是特登的，是显示出神的智慧，显示出神的奥秘。那些说神没有拣选你的人，有没有去尝试去相信，尝试下去接受神？说不定你会发觉你就是那一位被拣选。圣经很清楚，信徒是神拣选，但我们亦都有责任去相信，去接受神。还有一个例子，这个例子是什么？这个例子是圣徒的成圣，我们越来越似耶稣基督，越来越成圣。究竟这个这样的过程是神使到你成圣，还是你自己令到你自己成圣呢？再看看经文，希伯来书十章十节怎么说？我们凭这旨意靠耶稣基督只一次献上他的身体就得以成圣。当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为我们钉十字架，所有接受他的人都已经是成为圣洁成圣，预定你成圣的了。帖撒罗尼前书五章廿三节呢，愿赐平安的神亲自使你们全然成圣，又愿你们的灵与魂与身子得蒙保守，在我主耶稣基督降临的时候完全无可指责。是神使到我们完全成圣，全然成圣，当他回来的时候是完全无可指责。哇，有基督徒说正还不好、我做什么都可，但是神令到我圣洁，我喜欢怎样就怎样。有没有这支歌唱？没有这支歌唱的、你要读《帖撒罗尼前书》四章三节，是说什么？是说神的旨意就是要你们成为圣洁，远避人恨。我们绝对是有责任的，是神令到我们圣洁，但我们亦都有责任是使到自己圣洁，远离人恨。我们刚才说是神拣选人，但是不去拣选神那个会不会得救？不会得救。现在呢，我们说基督徒是哪个使他圣洁？神使我们圣洁。但如果我们自己 不使自己圣洁呢，有什么后果？你说有什么后果？你都叫你都懂说基督徒来的嘛。但是有没有读过经文？约翰一书三章一至到三节，神的儿女凡向神有指望的就洁净自己，像他是洁净的一样。凡是神的儿女，凡是向神有指望的，就会自己洁净自己。所以我们说不洁净自己的是不是神的儿女？不是神的儿女。不洁净自己向神有没有指望？是没有指望，不是一个真正的基督徒。一个真正的基督徒就会是洁净自己。我们这里其实跟刚才约翰福音两节的经文都很相似，有两节经文都是保罗写的。帖撒罗尼前书五章二十三说神洁净我们，帖撒罗尼前书四章三节是说我们要自己洁净。同一是出于是保罗的手笔，不是说患了精神分裂症，不是有矛盾，是给我们见到神的大能，是神的奥秘。所以一个真正相信的人是被神洁净，亦都是自己使自己洁净。这些就是圣经所教 的教导。所以我们看到那些所谓表面的矛盾是怎样？是神的智慧，是神的奥秘。神是希望同人合作，圣经是神所默示，但是写圣经那个绝对有责任去将它写成写得好。基督徒是神所拣选的，但每一个基督徒亦都有责任去拣选神，去接受神，去相信神。基督徒是神使到我们圣洁，但我们亦都有责任是使到自己圣洁。每一个基督徒，我们都知道神的旨意一定是会成立， 神话立就立，神话有就有，但我们做基督徒一样是有责任去愿神的旨意成就在地。刚才我们见到不去拣选神的就不会得救，一个不使到自己圣洁的不是一个真正的基督徒，一个真真正正的基督徒是会是愿神的旨意是成就在地。我今天是讲神的旨意，我是勾下头想下有些什么的例子是可以是给我们见到是神的旨意。所以我呢就是找了三个例子，三个例子都挺有趣的。一个例子是私人的立场，这个例子就是亚当夏娃，是私人的立场来的，在这里创世纪三章。第二个例子是约拿先知，这个是一个民族上的立场，是一个国家的立场，是约拿书。第三个例子是什么？第三个例子是耶稣基督的例子，他去客西马尼园去祷告，是马太福音26章是36至46节，是国家性，由个人去到民族，由民族是去到全世界。那我们先看看第一个例子，就是个人的例子，是亚当和夏娃。神很明显是有他的旨意在亚当和夏娃的身上。神的旨意是什么？很简单，不要去吃那棵分别善恶树果上面果子那些果子，这个就是给他们的神的旨意。但是亚当和夏娃有没有去 愿不愿意去遵守神的旨意？他们不愿意，他们愿意是自己的旨意，所以他们不愿意去遵行神的旨意。结果怎样？结果他们衰了。在这里创世纪是三章五至二十二节，你会见到一个很精彩的首尾的结构。这个结构是讲出了亚当夏娃的问题在哪里。问题就是他们不要遵神的旨意，他们要遵行自己的旨意。他们自己的旨意是什么？在这里首尾结构的最开的那个上下你见到的了。三章五节，三章二十二节，两次提到他们要好像神一样能够是知道善恶。这个是他们要自己希望见到的旨意。怎样叫做好像神那样能够知道善恶？就是由自己来到话事什么是啱，什么是错。他不要神来话他们听哪棵树他们可以吃，哪棵不可以吃。我们要好像神一样，我们话事，我们喜欢吃善恶果子上善恶树上的果子，我们就去吃。这个是他们的问题。跟着怎样？跟着犯罪。犯了罪之后，三章七节，发觉自己赤身裸体好丑怪，于是找些无花果叶织条裙，就为自己是遮住自己的罪。在这里三章二十一节，神说你不可以这样做。罪是需要是怎样？是救赎。于是杀了一只动物，有史以来第一次的献祭，替他们赎罪，跟着将皮是包住他们。这个才是真真正正的赎罪，以表住耶稣基督将来要为我们所做。跟着就很有趣了，三章二十节，去到那个时候，亚当居然是替夏娃起名。为什么早点不起啊？第二章就已经同动物起名㗎啦，去到第三章同个老婆起名，犯完罪之后被神审判完之后同老婆起名。呢个系首尾嘅结构嚟㗎。呢个名字咩意思呀？夏娃系众生之母，每一个人都系透过夏娃系生出嚟，佢系俾生命俾所有世上嘅人。但系每一个生出嚟嘅人都系点呀？三章八节都系逃避神。都是与神分离逃避神的。我们的人，每个人是有生命，是透过夏娃生出来，但是每个生出来的都是灵入面的死亡，与神分离。跟着我们见到很自然的首尾结构，三章九至到十一节是亚当的问话，三章十七至到十九节是亚当的审判，三章十三节是夏娃的问话，三章十六节是夏娃的审判。经文最重要的中心点是什么？是 女人的后裔将会伤蛇的头，蛇是将会伤女人后裔的脚踭。这个是意表着耶稣基督将会粉碎撒旦。但是我们刚才说圣经是人者定神者话，创世纪是摩西所写，但是如果没有圣灵在后面，会不会写出这样的首尾对偶出来？最中心的就是见到救赎，因为亚当夏娃的犯罪以致有了救赎的必要，耶稣基督将会是粉碎撒旦。但是摩西能不能够明白谁是女人的后裔？女人的后裔是什么？我们就知道，童女怀孕生子嘛，女人的后裔就是耶稣基督咯。但是摩西不能够明白耶稣基督怎样粉碎撒旦，他都不能够明白，完全是圣灵的感动是写出来的。我们看到当亚当夏娃犯罪之后，就有了这个救赎的需要，所以神是拣选了以色列人是成为他的子民，透过以色列人要将这个救恩，要将这个好消息，要将这个福音是传给全世界。约拿的例子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，神叫约拿去传福音给尼尼微人，但是约拿肯不肯啊？约拿不肯啊！你叫他去东去哪里，他就去西，你叫他去尼尼微咩，他去他斯，跳了上着船那里。究竟神结果神怎样啊？派大风浪是吧，打那只船，那些水手莫名其妙，于是祭签祭到原来罪魁祸首是约拿，将他抌落海，跟住俾条大鱼食咗，三日三夜喺条鱼嘅肚入边，结果点啊？吐翻出嚟，吐翻出嚟点啊？死死地气去尼尼微传福音咯，死死地气去啦，要经过咁多嘢先至去。嗱，我记得系好耐以前啦，仲嗰阵时仲喺度带系查经班，我已经离开咗呢间教会噶啦嗰阵时。仲有翻嚟係帶阿 Joyce 嘅查經班，呢個查經班已經好多人都唔喺度啊！記得阿曾長老個女阿 Joyce 已經唔喺度啊！阿 Connie 同埋阿 Sharon 都去咗邊啊？去咗係 Montreal Park。阿雙文而家都好少嚟敬拜啊！仲有 Annie 方新近係去咗係做宣教士，唯一我記得仲喺度嘅就係阿 Christine。仲喺度我哋当中。唔知记唔记得嗰陣时我讲过係你喺度係 ,Betty 都喺度。thank you for reminding. Betty 都仲喺度。唔知你哋记唔记得我嗰陣时讲过係小先知书约拿书。约拿书四章经文嘅啫，你见到有个好精彩嘅首尾嘅结构。第一章同埋第四章都系讲咩呀？神嘅属性，神嘅大能。一开始就话神嘅公义。点解要派约拿去同尼尼微传福音啊？就是因为尼尼微人嘅恶系传到去佢嘅面前，所以佢要约拿去传福音。你哋悔改嘅就罪被赦免，不悔改嘅审判就会来临。呢个系神嘅公义。去到约拿书最后嗰度讲咩啊？尼尼微城其中不分左右手嘅有120,000人，神岂能不爱惜？系神嘅怜悯。你见到一章九节讲到神是创造的神，是创造沧海罕地的天上的神。你见到去到四章二节是讲神是有恩典怜悯的神，不轻易发怒，是丰盛的慈爱。我们祷告都很喜欢用的经文，神的慈爱，神的公义。跟着你见到有神的大能，你见到那条鱼其实是神的创造来的。你见到是第四章的卑麻，亦都系神嘅创造嚟嘅。好多时我哋就记得一条鱼，就唔记得咗卑麻。我哋喂食清蒸鱼系嘛，就唔记得咗卑麻噶啦。其实两个系个首尾嘅结构嚟噶。如果你睇下清楚，第一章系有大风浪，条鱼吞咗约拿系保护佢。去到第四章有炎热，有好猛烈嘅太阳射落嚟，有个卑麻就系俾佢遮阴。去到第一章我哋见到。那些水手是祭签，是显现了是约拿出来，他想匿埋。去到第四章我们见到虫是咬卑麻， 又是将约拿是显现出来，好清楚的首尾的结构，经文的重心点是什么？又是神的旨意，又是神的救赎，救恩出于耶和华，二章九节，清清楚楚。那怎样能够得救啊？圣经就是这么简单，圣经就是这么一致，这么千篇一律。耶稣基督出来传福音讲什么？悔改吧，天国近了。我们见到怎样是能够是得救啊？我们见到约拿先知在这二章一至到十节，一至到九节，他是有悔改的，他是有献祭，他是有许愿。我们见到是尼尼微人三章一至到十节，他们有悔改的，他们有禁食，他们有祷告，来到是悔改，以致他们是能够是得救，救恩出于耶和华。单靠约拿写不写得出这些东西？你看下四章九节约拿怎么说，啲尼尼微人得救之后他怎么说？他说我发怒以至于死都合乎你，嬲死我，我不要他们得救，他们得救了，我到死我都不服的了。会不会走去二章九节写、哎、救恩出于耶和华，圣灵的感动来的？但是我们都可以想一想，究竟约拿得不得救啊？你想想约拿得不得救啊？有悔改的噃。你其实如果你一章、二章、三章、四章咁读咧，读到后尾你会个决定话约拿唔得救。但如果你见到个首尾结构嗰阵时候，你会觉得约拿系得救。就系好似你未人一样，佢有悔改到。我话我曾经讲过喺圣经入面有好多人，你谂唔到佢会上天堂。讲但以理书嗰阵时候，我哋话尼布甲尼撒系真正悔改，我唔会系觉得好惊奇，将来会见到尼布甲尼撒，我亦都唔会惊奇会见到约拿先知。亚当夏娃咧，圣经有冇讲亚当夏娃系悔改、献祭或者许愿啊？完全冇讲到。见到约拿先知，神追佢几条街啊！唔止几条街添啊，由犹大地追到去他斯啊！你话几时神先追你几条街？几时神就有你去犯罪？系神嘅主权嚟噶，系神嘅主权嚟嘅。但系圣经入边我哋见到，卒之被神追几条街嗰个会点啊？系会认罪悔改。卒之神系冇。理佢嗰个点样啊？圣经冇提到系有认罪悔改。有冇见到有一次系神嘅大能、神嘅主权同人嘅决定系相提并论？一个真正系被神打救嘅人，就系、是、一个真正系会悔改、系有改变嘅人。记唔记得上个礼拜阿李牧师嚟到我哋当中啊？问我哋：你悔改未？你改咗未啊？你改变咗未啊？记唔记得啊？是吗？哇，真的突然间口哑哑俾个问到你改变咗未？好重要嘅问题。但我觉得一个更重要嘅问题系乜嘢？你有冇继续喺度改变？有好多人话我改变咗㗎啦。我以前好难赌，我以前鍾意食烟，我鍾意飲酒。我以前鍾意讲粗口，我而家冇啦。几耐以前嘅事呀？四十年前。你身近有啲咩改变啊？好似好耐冇改变。好似好耐冇改变就有两个原因㗎咗。一个原因系咩啊？我哋见到以弗所书四章廿四节讲咩啊？这个新人是照着神嘅形象做的。我哋每一个人嘅新人系照住神嘅形象做，一路会变得越来越似耶稣基督嘅。当我哋停咗喺度呢，其中一个原因是什么？你到了，你似耶稣基督了。喂，如果是这样的时候，就要问一下你身边最亲的人，喂，我似不似耶稣基督？相信我可以告诉你百分之八，你身边的人会告诉你一点都不似。大件事。还有一个原因是什么？刚才所说，真正是神的儿女会继续是洁净自己，以致我们是在向神是有指望，以致我们是真真正正是神的儿女。 嗱，有好多人系问我嘅，佢话：哎呀 ，Sydney 啊，我真系唔知道自己系咪真系得救，死啦！我唔知道系咪真系得救，你话我系咪得救？我话我唔知啊，但系你自己应该知噶。你系咪继续喺度改变紧？你系咪继续喺度更新紧？啊，你身边嘅人都可能知道，但系最清楚嗰个系你自己嚟嘅。你有冇继续喺度改变先得噶？你继续又喺度改变，你咪就系嗰个得救嘅人咯。最清楚不过啊，你唔需要系问第二个人。嗱，我哋睇埋最后一个例子，最后嘅例子就系耶稣基督嘅例子，系全世界嘅例子。咁你话头嗰两个都有两个首尾嘅结构，咁呢度有冇有多一个首尾嘅结构？都有噶，都有噶。嗱，我哋见到系耶稣基督系啊同埋门徒去到客西马尼园。马太福音26章36节至46节，36节就讲耶稣基督去到啦，来到啦。46节咧系讲话佢起来走吧，离开啦。一个系到，一个系离开，一个系首，一个系尾，非常之工整嘅首尾嘅结构。喺度26章37节至38节讲咩啊？于是彼得和西比泰的两个儿子就系雅各同埋。同埋系约翰系跟埋耶稣基督系一齐去，而喺度26章45节咧，啊首尾结构嘅下半橛又系于是嗱，当经文有一样嘅开始嗰阵时候，你要留意啦，好多时系有首尾嘅结构。呢度冇讲45节系冇讲边几个门徒，但系有提到门徒，你见到个首尾嘅结构。跟住我哋见到26章39节第一次嘅祷告耶稣基督。26章44节第三次的祷告，原来耶稣基督在客西马尼园是祷告了三次，每次是叫门徒警醒，但是回到去都见到啲门徒点啊，瞓着晒觉。点解佢哋瞓着觉啊？首尾对偶又有提到噶。26章41节讲咩啊？因为他们的肉体软弱，而喺度首尾对偶的下半橛，26章43，因为佢哋嘅眼睛是困倦，而经文的中心是什么？第二次的祷告，耶稣基督说：我父啊，这杯若不能离开我，我 必要我喝，就愿你的旨意成全。这个又是一个神的旨意，又是一个救赎的首尾的中心，三个都是指住神的旨意，一个救赎的信息。嗱，你话呢三个信息，一个系个人嘅旨意，一个民族，一个系全世界，三个都有首尾对偶，而三个嘅重心点都系神嘅旨意，一个救赎嘅信息。嗱，你话系咪因为我揾到咗呢三个首尾对偶，然后用佢哋做三个例子？我可以话俾你哋听，唔系，我系拣咗呢三个例子之后，先至谂起有首尾对偶，而。都好惊讶地发现，原来首尾对偶的中心都是同一个信息，是神的救赎，是神的旨意。神的旨意是什么？是不愿有一人沉沦，乃愿人人悔改，是彼得后书3章9节。神的旨意另外在彼得前书2章4节说，他愿万人得救，明白真道，这个是神的旨意。OK， 咁我哋知道神嘅旨意啦，但系你仍然都未答到个问题噃。神嘅旨意系万人得救，我知啦。咁点解我哋要愿神嘅旨意系成就在地啫？神一定会使到佢嘅旨意成就在地噶啦。点解要我哋去求啫？嗱，记唔记得我同大家讲主祷文嘅介绍嗰阵时，讲祷告其中一个好大嘅目的系咩啊？系要调整我哋嘅心。来到符合神的旨意，要调整我们的心来到符合神的旨意。神的旨意一定是会立定，但我们要改变自己来到是符合神的旨意，以致我们是能够跟神的旨意是有份。亚当夏娃就是跟神的旨意无份。约拿先知虽然不服气，死死地气去传福音，但起码叫做跟神的旨意是有份。 佢都係有一個改變。就好似我哋嗰啲接受神嘅人，我哋發覺就係自己係被神揀選嘅人。如果我哋係不斷咁潔淨自己嘅人，我哋發覺原來我哋就係向神有旨意，我哋就係真真正正神嘅兒女。嗰、那個真真正正係求神嘅旨意成就在地嘅人，佢就係一個真真正正嘅基督徒。祷告是要调整自己的心来到符合神的旨意，以致我们是同神的旨意是有份。这个就是主祷文其中一个很重要的目的。我们亦都讲过，主祷文给我们见到什么？是一个是我们生命当中的优先次序。当我们是照着耶稣基督教我们这样来祷告，是先求是愿人都尊神的名为圣，愿祂的国降临，愿祂的旨意成就在地之后，再看回我们生命当中的优先次序，可能很不同的了。以前有很多东西我们排得很高，是我们自己生活上所希望做的事，是我们私人的事，我们排得很高。以前念了主祷文之后怎样，发觉不是那么重要了，不是那么重要，排翻低。但是有些事是神的国度，是神的工作，是神的事工，我们以前排得很低的。当我们念主祷文的时候，再回去看一看这个优先的次序，我们发觉应该将它提翻高。主祷文是帮助我们，是调整回我们生命当中的优先次序，改变我们的生活，是来到是符合神的旨意，以致我们是跟神的旨意是 有份。我们现在讲了是上半节的，就是说愿神的旨意成就在地，不要忘记了还有如同在天的。怎样叫做如同在天？你有没有想过天上神的旨意是怎样是行出来，怎样成就的？天上的旨意是天使来到是成就的，神一讲的天使就去做的了。这个是我们的旨意成就在天，天上的旨意就是这样。有很多经文在圣经里面都讲到是天使是为神工作，但如果我们每一节经文来到看就太多了，我们可以综合了是有八点。神的旨意是怎样成就在天？第一点是作好准备，那些天使都是做好了准备的，在神的宝座的四周围是等候着神几时差遣他们。我们呢？我们不是时时做好准备来到侍奉神的。很多时被人叫到我们去侍奉，我怎样？哇，乱晒龙，手忙脚乱，好像只鸡斩了个头那样。世人说乱晒龙是吗？另外是執行神的旨意的时候，那些天使是怎样？不动摇的。我们怎样？我们说哎呀不好了神，我很忙的，你不要搞我了。或者是某某人比我更加有条件，你找他吧，你不要来找我了。天使怎样？天使会不会这样说的？叫Gabriel， 叫加百列去做事， Gabriel 会不会说哎呀神啊，你不要找我了，你找 Michael 啦。会不会这样？不会的。为什么我们会这样呢？很奇怪。神叫天使做事很迅速的，毫无疑问的，我们会推三推四。哎呀，为什么要找我做呢？哎呀，我不做得不得呢？他们还是全然这样做的，完全摆上的。我们能不能够全然？我们不能够的。我们有很多生活当中的细节是搞住我们，不能够是全然咁样嚟到侍奉神。仲有天使系点啊？甘心咁去做啊，乐意咁去做啊。我哋咧，最好都系好似约拿先知咁啦，系嘛？死死地气咁去做啊，最好噶啦已经。仲有系诚恳地去做啊，唔会有其他嘅动机嘅。我哋好多时我哋去做点啊？有啲动机噶，哎呀！哎呀，是个荣耀来的，或者又会说哎呀，希望有人赞赏我们。 嗱，点解咁多人侍奉下，侍奉完又唔去侍奉啊？失望啊！自己有动机，希望人赞赏，但系当人唔赞赏，仲嚟弹你嗰阵时点啊？咪搞我，我以后都唔侍奉。嗱，呢个系出于咩啊？出于我哋自己私人嘅动机。天使唔会嘅，天使系非常之诚恳咁去侍奉。仲有系咩啊？佢哋系热诚嘅。喂，我哋嚟讲啊，懒懒淡淡，真系完全提唔起兴趣。天使点啊？会继续咁嚟到侍奉。啊，侍奉完咗之后，又继续系等候神嘅差遣。我哋咧有 quota 噶。咦，今年好似今季好似做咗咯噃，我啊揾第二个啦。啊，今年啊，甚至话我今年做咗噶啦，有 quota。点解咁反叛噶？我哋明明知道神嘅旨意，我哋要去遵行，如同系行在天上。当我哋念主祷文话，愿你嘅旨意成就在地，如同行在天上，有冇谂过我哋念紧乜嘢啊？我哋系同神讲，愿我哋就好似天使咁样嚟侍奉你。但我哋有冇呢个心啊？系咪真系咁谂啊？定系我哋系念口簧，就系话如同行在天上？嗱，我哋不妨又走嚟睇一睇，究竟圣经当中嘅人系点样嚟到乐意？是遵行神的旨意。大卫在诗篇四十篇第八节，等阵我们都会再去诗篇第四十篇，好有趣。大卫怎么说？我的神啊，我乐意照你的旨意行，你的律法在我的心里。我很乐意这样来到照你的旨意来到行。跟住的例子都是耶稣基督的了。去到约翰福音四章三十四节，耶稣说，我的食物就是遵行差我来者的旨意，作成他的功。耶稣基督说，你的旨意是好像什么？对我来说好像食物一样，是我基本的需要，好紧要。约翰福音六章三十八节说什么？因为我从天上降下来，不是要按自己的意思，乃是要按那差我来者的意思。在马太福音十二章三十节，耶稣基督说，凡遵行我天父旨意的人，就是我的弟兄姐妹和母亲了。凡遵行神旨意的，就是神的儿女。刚才读过马太福音二十六章四十二节，耶稣基督说，不要照我的旨意，神啊照你的旨意。有一个是清教徒叫做 Richard Baxter，这个清教徒他怎么说？他说，主啊，无论你的旨意是什么，无论你的旨意在哪里成就，无论你的旨意是几时成就，这个就是我所希望见到，我所需要，我所想要。我们会不会这样祷告？我们不够胆这样祷告。我们相信神是会带我们上天堂，但是我们由现在这段日子去到天堂那段路，不够胆将自己摆在神的手里面。喂，用什么神叫我去非洲啊？用什么神叫我好像 Annie 方姊妹那去泰国啊？不够胆的，不够胆是愿神的旨意行在地上。我们真的很需要想想，好像 Richard Baxter 那样，神的旨意无论是什么，无论在哪里，无论是几时，这个就是我所想要。但同大家在结束的时候，想再看一看圣经真是神的话语，有一次的信息是神的旨意是要万人得救。这个是他的旨意。一个真正的基督徒是会调整自己的心来到符合神的旨意。我们是会完神的旨意，是成就在地，如同成就在天，甚至是行在我们的身上高。你说 行在地上，因为怎么会行在我们的身上？ Philip Keller 是一个圣经，是一个基督徒的作家。他曾经看到，他说什么？他说愿神的旨意成就在地，那个地啊， Thy will be done on earth， 那个 earth 字是什么意思啊？泥土土地啊。最早神是用什么来到创造亚当的？是泥土。 所以他说要神的旨意成就在地，就是成就在我们每一个基督徒的身上。Philip Keller 有一次去到巴基斯坦，他是读到一节的经文，在耶利米书十八章二节，经文说你起来下到摇像的家里去，我在那里要使你听我的话。于是他和一个宣教士是去到这个摇像的屋企，是想学怎样做陶瓷，来到是怎样学怎样做器皿。这个摇像又老又瘦，是个巴基斯坦人，他说他曾经去到中国是学中国人的陶瓷来到是做器皿。他带是 Philip Keller 去到他屋企后面有间小屋，小屋下低是有个坑，他一打开个坑的盖，哇，臭气熏天。原来在那里那个图像那个窑像是装住那些泥土，而那些泥土是要有些腐烂了的有机物才能够是有黏性的，所以是很臭。那个窑像在当中拿了一块泥上来，Philip Keller 就想起一节的经文，我们刚才说诗篇四十篇，就是诗篇四十一至到二节讲什么。他说我曾耐性等候耶和华，他垂听我的呼求，他从禾坑里从淤泥中把我拉上来。这个窑像在到个地坑度拿一块泥上来，就是好像神将我们这些罪人在罪和黑暗当中是提升起来，然后陶造我们一样。Philip Keller 话佢将嗰块泥摆咗去个转盘上高，即刻就转动个转盘，用好快速嘅手法，一尾只手系黏喺度水入边，咁先至唔会黐住啲泥。另外嗰方面就用双手嚟到系塑造嗰个泥，系成为器皿。Philip Keller 就谂起另一节嘅经文喺度耶利米书十八章三节，佢话我就下到窑匠嘅家里，正如他转轮。做器皿，嗱呢一个Philip Keller 亦都睇到，佢话佢将啲水摆落去嗰、那个那个器皿上高，好似神将佢嘅话语系俾我哋一样，一路系俾佢嘅话语，一路系陶造我哋。嗱就喺呢个时候，佢见到呢个图像，呢、这个窑像系突然间摸到一啲嘢，原来入边有石头。他要将石头慢慢挑了出来，然后又继续，如是者又发觉里面有石头，直至最后有一块很大的石头。当他一碰到那块石头的时候，那个转盘继续在转，一令整个器皿都歪曲了。Philip Keller 就说这个就好像耶利米书十八章四节所说，窑匠用泥作的器皿在他手中做坏了，他又用这泥另作别的器皿，窑匠看怎样好就怎样作。好可惜，这个器皿本来是可以是成为这个窑匠的荣耀，一个好美丽的器皿，但是现在变成什么？坏了。于是 Philip Keller 问他，你会怎样处置这个坏了的器皿？他说呢，好像这个盘一样，将来爱来是沾水来到是做第二啲器皿，好可惜。点解会咁样？基督徒都系一样，我哋有冇愿神嘅旨意系行在我哋嘅身上，以致神系可以陶造我哋，定系我哋个心入边有好多其他嘅杂质，有小石头，有大石头，以致去到最后点样啊？冇办法，神冇办法系可以系陶造我哋。以致我们就变成这个沾水盘。一个真正的基督徒是会愿意是被神来到陶造自己，愿意是继续是使自己圣洁，同时神亦都会使我们圣洁，就是好像挑开一些石头一样。但我们要有这个愿意的心，是被神来到陶造我们，寻求神的旨意，以致我们是真真正正是一个被神拣选的基督徒。愿神祝福他自己的话语，让我们一起低头祷告。主，我们感谢你，我们感谢你给我们是主祷文。主，愿你的旨意行就在地，如同行就在天。愿我们每一个人都有这个心， 唔单止系愿你嘅旨意行在地上，亦都系行在我哋每一个人嘅身上，以致我哋系能够系用我哋嘅身体嚟到荣耀你。愿你都系能够系陶造我哋，愿你都系帮助我哋能够系攞开我哋身体上嘅一切嘅杂质，一切唔荣耀你嘅事。愿我哋都能够真真正正系成为一个被你拣选嘅基督徒。让我哋感谢你。愿你都系继续祝福我哋一齐研读系主祷文嘅时候，我哋咁样嘅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嘅名义求，阿门。让我哋一齐起立，系唱三一。